纪念烽火里革命博物馆开馆50周年报告会6月5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博物馆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烽火里革命博物馆职工和干部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烽火里革命博物馆是个诗意深远的地方，凝聚着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恒吉先生把此地作为朝鲜国民会的指挥所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踏上历史黎明路的史迹。开馆后50年来，烽火里革命博物馆全体职工和干部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下，献出全部智慧和热情，进行了革命史迹物保存管理和教育工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会上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并通过了决心书。另外，烽火里革命博物馆开馆后，至今有56400多个团体的许多人民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